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啊！我又戴翻副眼镜，趁翻两位啊，戴翻副眼镜。 PM 总之就29啦，唔收钱噶嘛？呢个讲咗 唔收，唔收。 唉， 我哋收得嘅，唔收唔得。 我不敢收， 不收就不收咯，不大家不要收咯， 是 啊，在那个金巴里道， 没错， 叫做什么酒店？ 君怡酒店， 君怡酒店， 君怡酒店， 下午两点钟，29下午两点， 没错，有兴趣，有兴趣去了解一下的呢，先也都是要作为安排， 是 先 PM 谢工， 我先 是 PM 谢工， 安排一下， OK。 好啦，咁啊，嗱，我哋讲下啦，呢个民进党政府提出600亿特别预算案吓，咁啊 纾困， 3月13号就喺呢个立法院就无异议全数通过， 无异议啊，唔系冇异议啊，争议啦， 无异咯，好啦，咁啊。張三就話咧，呢個係違反程序正義。嗱，咁我哋唔講呢筆住啊，唔講程序正義，咁我哋先講下先。咁啊，立法院喺上晝啊，即係呢個33号咧，上晝咧三讀通過呢、這個嗱個水蛇春咁長嘅，叫做《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興特別預算案》啊！屌，可能都大陸喎，屌即係。即係條命短啲都讀唔曬啲嘢嘅，即係嗰個題目 Q 咁長嘅啊！即係總之就係 政治都唔正確啊，武漢肺炎啊嘛！ 即係總之就係一個紓困嘅一個，因為呢一次嘅武漢肺炎嘅一個紓困嘅預算案啦， 咁佢就 600亿 嗱。咁問題就係、是我哋而家點解會淨係講依一個抵用券咧？因為其他嗰啲嗰500几亿咧，係唔知係點樣用嘅。 嗱有嗱咁嗰啲有嘅。嗱呢個防治經費196亿嚇，咁啊紓困呢、這個振興經費咧就404亿咁轉咁咪咯。咁啊總共600亿啊，咁啊仲要即係嗰啲有細分嘅嚇，咁又譬如咩防疫補償金啊，18.2亿啊，咁啊零售即係俾啲零售啊、商圈啊、市場啊等等，嗱佢有分到嘅，咁但係如果根據呢、這個時代力量講，唔知係民眾黨講啦，因為係時代力量講，佢話總共係40几张纸啊。因為是幾張紙，佢每一張紙都是要億幾兩億， 唔止 的，唔止啊！咁佢話喂，佢話你都冇寫裏邊啲細節，你考慮清楚啲先啦，大佬，你只係咁一個大項我，咁然後要我哋通過，咁當然咧所謂三讀無異議通過咧，就係、是。因為他哋黨團都協商了譬如呢個民進黨呢、這個立法黨團咁啊，同呢個國民黨，亦都同呢個時代力量，亦都同呢個民眾黨咧，就即係所謂協商啊，咁大家傾掂曬數啦，咁所以咧就喺立法院咧就順利通過。 好嗱，咁依一個咧，我係擺後稍後少少再講。 係啦， 咁啊講翻啦，即係點解我講呢個抵用券咧？因為咧我係唯一知道內容嘅嘢嚟嘅，即係點樣用法。嚇，唯一知道嘅嚇嗱，咁咧抵用券係乜嘢嗱？大家即係其實咧就唔係新嘢嚟嘅喎，喺舊年我哋都有講過嘅。 舊年6月10几号咧就提出一個叫做夜市消費券，咁就係6月16号開始咧，一路到12月31号咧就可以俾200蚊嘅叫做夜市消費券你。 個抵用券嚟嘅，唔係消費券嚟，抵用券嚇。 佢都係叫消費券啦，即係而家叫抵，而家反而叫抵用券啊。好啦，咁啊，每張就50蚊，咁咧最初就限定咧，譬如你係限定你用嘅，譬如你你係 異地 入住呢個花蓮， 係 咁你喺花蓮嗰度咧就向呢個酒店咧就攞咗呢個200蚊嗰個叫做消費券，咁你只可以喺 花蓮這個地方的夜市場，你就不可以去到台中的夜市場， 還有 高雄的夜市， 你一定要 去旅館，你一定要 有住宿， 即是說你一定要 你去投宿，你去花蓮投宿酒店，你然後就向這個酒店方面就拿，他會蓋章的，即譬如ABC 大酒店，他就會發四張這個200元，即每張50元的消費券給你，每一張都會按了個戳在那裡，你拿著這張券呢就要在花蓮那個夜市那裡就去使用。好了，那後來被人吵了，第一12月31號要洗曬，屌你，你是不是買票先？1月11號要投票，你明顯在買票啦，所以呢嘈完之後呢就可以用到2月29號、啊、即我買完票呢我都仲要俾啲甜頭呢去到2月29號，咁同埋呢就後來又改呢就不限於這個 地區， 即不限於 地區， 是啦，不限於你花蓮，你花蓮一定要花蓮洗， 我返返嚟台北洗都得， 台北洗可以成。好啦，都是一個美事一莊嚟嘅，但係領情嘅唔多喎，即係到而家嚟講，即係而家用完啦，可以埋單啦。嗱、大概四成人咧係使用過呢啲個消費券嘅啫。 咁唔知佢係發出嚟應該係回收，即係話嗱，因為啲鋪 咁你月廿九要計數噶啦嘛。嗱，我攞咗我唔用，你都當計數噶啦。 即係啲鋪頭咧，而家講個回收啦，咁即係有一。啲鋪頭收咗啲咁嘅抵用券之後咧，就攞翻去政府就兑現噶嘛。咁啊就得發覺咧，咦？佢派就係咧得七成到，即、就、係、是、回收得七成。咁就有三成幾，有三成咧就係冇用過嘅，即係佢派咗出嚟冇用。嗱，俾人唔知袋咗去做乜嘢啦？ 做紀念咯， 冇用咯，就 暫用啦， 冇乜大作用咯， 系啦。 我唔行夜市嘅。 好啦，咁啊嗱，呢一次咧，咁佢又提出20亿嗰個叫嗱，20亿唔好多嘅，即我唔知點解話即台灣嗰啲呢啲所謂叫做咩，我哋簡單啲叫紓困嘅預算案係咁鬼低，喂600亿，喂，唯一講嘅都係150多億到啫，咪真係好濕碎啫。咁而使喺呢啲所謂抵用券啦，而家又新出一隻叫抵用券啦，其實嗰個辦法咧，同消費券差唔多啫，攞個辦法。好啦，20亿，20亿係幾多咧？20亿即係5亿， 五億 全個台灣。 香港都未夠啦， 即係你可以喺全個台灣裏面去用，包括即係唔一定限夜市啦。你去啲商店又得，你去啲咩文藝表演又得， 總之消費 啊，總之你去消費。 佢唔係任何消費都得嘅，佢都係有指定嘅，即係頭先你講嗰啲 商圈啊、餐廳啊， 係指定嘅。咁佢就攞啊？點咧？就同即係頭先謝公講嘅一樣啦。你就入住酒店啦，咁跟住咧，佢就會酒店咧就同問酒店攞，咁啊酒店就俾800蚊嘅消費券你，唔係抵用券， 唔係800蚊，係你譬如你個一家四口去， 係 咁佢係每個人俾200你，最多攞800蚊。即係如果你個兩口子去咧，都係攞400嘅啫。 我即係200蚊位。 係啊，唔好諗住喂我兩個去又攞800。 喂，屌200蚊位， 以人頭計數最多攞到800蚊 嘅。喂，200蚊位食碗靚啲嘅牛肉麵都唔夠喎、啊，大佬。 即係依個咧，就其實提出嚟嘅時候咧，有啲人就話：喂，點解你唔學阿九哥咁樣？你用消費券， 消費券啊嘛，九哥全民消費券啊嘛， 消費券咧就。等於當現金用嘅，嚇現金用。 佢仲要冇咩限制喎、 啊？係冇嘅，你現金嚟嘅。 嗱，我記得嗰時咧就消費券一出3600蚊啊嘛，每一個人可以攞。好多好多大賣場啊，啲電視機咧，尤其是嗰啲咩 LED 嗰啲 LCD 嗰啲大 喎， 哇！你嗰啲好 Q 大部，然後咧你用你自己揞錢咧，譬如係10000蚊，你用消費券咧，仲俾個八折你添。哇、啊！咁你3600蚊再可能再加少少錢，你應該可以台部 大電視翻屋企啦。 係啦， 嗱，我年代嘅36寸台翻屋企，即係你要令到個商業嗰個活動係精彩。 蓬勃啊嘛，精彩嘛， 你必須要令到商家都會揸折頭，係嘛？屌800蚊，即係唔 係兩嚿水？ 200蚊 係啊， 兩嚿水食碗靚啲牛肉麵都冇。 問題就係話。我要有錢去住酒店先，梗我有錢去玩先啦。消費券唔同，個個就等於我哋香港派錢。嗱，咁佢同我哋香港派錢有咩唔同咧？嗱，我哋即係第一次派錢，大家攞住現金，其實得益係最大係邊個咧？係深圳，啱嘛？好多人就攞住啲錢就去深圳玩啦。 唔係嗱，即係咁講 你如果你冇限制嘅話咧。一定要在境內消費 消費券你消費券就一定是境內 境內消費 你拿著台灣消費券安寧沒人跟你收的嘛 不是問題是這樣即是這樣說如果你派現金、就你的說法你不一定益深圳的益澳門都可 以 益了恆生都可以 是吧但如果我給消費券你買狗的做法我給消費券你我俾2000蚊消費券你，get I say， 咁我話知你參加旅行團，去越南旅行也好，買大電視也好，去食個大餐又好，你幫襯呢、這個高雄大飯店又好，或者圓山快大飯店好，係你自己的選擇啊嘛。咁亦都係喺本土裏邊消咗費啊嘛。啱啱先？ 所以我其實都幾贊成係消費券呢樣嘢，即係當然你俾10000蚊，我梗係開心啦，現金當。咁你會攞咗10000蚊，你可能用咗第二度，你對香港可能幫助， 幫助 你可能香港使咗2000、8000蚊，原來使咗 深圳。 你唔好俾我講死，只要呢個熱情一stop 之後咧。如果你個10000蚊收到咧，肯定好撚多人去旅行，全世界衝撚曬出去外面旅行。所以你挽救香港經濟咧，其實唔大嘅，你又益咗糧食。即係你如果消費券為你限喺香港用。你當然你可以旅行，咁你有剩嘅錢，你都可能係去海外，但係畢竟係少嘛，我飲餐茶，屌我用消費券去找數， 唔係甚至乎你話去超級市場買嘢都可得嘅， 我食豪啲係咪？因為我有消費券，我會食豪啲。咁啊！屌，我本來都唔捨得食龍蝦嘅，我唔加產，我無啦啦多咗10000蚊嘅消費券，屌我食多兩隻添啦！ 喂，唔係喎，咁倒翻轉頭啲人就會話啦，喂，你理到我點樣使啫？嗰10000蚊， 唔係我唔係你，我唔係我梗係明白啦。 你而家 但明白你要玩 要睇翻嗰個經濟啊嘛，即係你拎出嚟嗰個原意， 你 係希望刺激嗰個消費啊嘛。 你唔 係 澳門，我錢多冇地政府錢多冇地使，所以我就俾錢入醫保費，你唔好反對政府。但而家唔係。而家咪係改名紓困啊嘛， 紓困啊嘛， 你紓困輸邊個困啊嘛？你紓困係啲小商户啊嘛，你小商户紓困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講啦，我先去旅行，我去譬如我住台中，我要去到屏東住旅館， 你先俾我，我都冇錢去， 係咯。咁你呢個係咪有限階級？你係嗰啲去得起旅行嘅人先可以有？ 喂，我更正下先。嗱，頭先我噏嗰啲咧，有啲錯嘅。佢係原來每一房800蚊。 係， 即係你一個人又好，你十個人去都好咧。呢、這、一個306呢間房咧，就攞到800蚊。 好 ，OK。 咁好啦，四個領域，即係每個領域係200蚊。即係譬如係。夜市一個領域，即係夜市有200蚊，這個商圈有200蚊，藝文有200蚊，餐廳200蚊， 喂，即係限住你使， 即係你個200蚊可能係使喺呢個 唔係即係嗱，嗰八嚿水俾你咧，你就唔好諗住咧八嚿水就食曬大餐， 唔好食少佢，食曬佢。 係，總之八嚿水裏邊得兩嚿水食嘅啫。 同埋一樣嘢嗱， 都唔止嘅，夜市同餐廳 就一樣嘢。抵用券 你要分開嘛？ 就抵用券係咩？ 解釋咗呢件事先。嗰八嚿水裏邊，嗰兩嚿水咧係用喺夜市，兩嚿水喺餐飲業。是两件事嚟㗎嘛那个餐饮业那个大餐是八嚿水那你最多是两嚿嘅啫。 咁六嚿囉。 喂即係我喺夜市度消费我諗住食豪啲都唔得。 要跳囉。 即係要跳。 咁所以 佢出你佢出豉油咗喎。 係啦呢个就点解叫抵用券有咩意思你可能你500蚊你自己揞300。他就跟你貼200，但是抵用券。 不是，抵用券和消費券的形式都差不多的。 不同。 不是，你 不同。 我不跟你拗這個問題。 不是，這個重要的。 你不是聽我講完先。 這個重要的。 為什麼不重要的有幾重要的 好重要。 你給200蚊我又是這樣使的了。我吃過500蚊大餐。 不同。 那200蚊。 你講了你那樣先。 啱啱先。你500蚊個餐。 你講了你那樣先。 是不是你500蚊個餐。假設500蚊個餐。我200蚊代用券。咁我都係要俾300㗎。係咪先啱啱當然你話你限制咗我一定要呢就係夜市裏面洗嘅。喺夜市呢、這個即係喺呢個西門夜市裏面洗啊你或者饒河街夜市洗先至準用嘅呢兩嚿水。或者嗰兩張餐飲券一定要幫襯餐廳酒樓。 是不 是？ 那我吃个600元大餐，我就自己补4嚿咯。我或者你代用券好，叫抵用券好，名称不重要，我都要，我都贴荷包，是不是？但我就会 query 你一样嘢，就系话你做咩行完我使啫？是咪？但你個振振有詞就話、喂，我照顧各行各業喎、啊，餐飲業啊，餐 呢、意思都係，所以點解藝文界即係藝文活動咧都有兩嚿？ 咪、咯， 屌我都唔睇藝文活動嘅，唔該請我哋呢啲閒。 你叫我聽睇歌劇喎、 啊，呢度呀咁亂。 而家問題就係、同消費券唔同，消費券嘅冇限你， 消費券冇限。 嗱，我就四嚿水，我三千六，我就三千，我就食曬依餐佢都得。嗱，問題就係、點解唔出消費券、抵用券咧？啲人就因為一定要同阿九嗰個政策唔同， 梗係啦， 一定要唔同。好啦，但係問題就係話， 因為佢當年批評阿九呢個消費券啊嘛。 喂，咁你出我出豉油，你出雞，喂，我都有雞出先得㗎。咁依個政策你完全係對啲低下階層咧係完全冇幫助， 冇 幫助 嘅，一定要去旅行先得， 冇幫助嘅。系啦，咁啲人就講有即係有啲綠營支持者，梗係依個抵用券好啦，咁樣，喂，抵用券即係等於話，我哋好多時候啲 coupon， 你咧我購物滿幾多啊，可以抵50元，我購物滿200元，咁我抵50元，喂，我都要有150元攞出攞到出嚟㗎。 街邊成日派嗰啲咁嘅雜誌書仔咪就係咯， 係 嘛？你剪咗呢、這個你買呢嚿嘢咧，你買滿500元就減你50元。 你好簡單，今日好簡單，今日我去某某機餐廳、某機炸雞店食嘢，我老婆咧就剪咗個報頭俾我，啲嗰啲咩咁，減5元，我諗住5元啊食個餐，已經23元，減5元，幾好啊！原來唔係，佢指定要食嗰個40-50元嗰個餐。 系啦，嗱，而家就系有啲类似你咁嘅情况啦。 唔系，咁你，唉，咁我就多谢佢啦，多谢晒啦。咁不如我攞个23元嘅餐算啦。 系啦， 我唔攞你着数啦，系咪？咁嗱，当然你话即系嗱个名称啦，你抵用券好，消费券也好，你限制咗我的动作咧，我就唔 like 噶啦，系咪先？系嘛？即系当然你话喂，我要照顾各行各业去，但系喂，你既然间讲得。呢一種叫做係協助各行各業嗰個消費，咁嗰啲各行各業嘅員工，佢都有權去攞噶嘛？呢啲錢攞去使噶嘛？係咪先？咁我揸住阿九哥嗰 消費券， 唔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你要去投宿先有啊！ 就有啲咁先， 點解你唔 係 全民派咧？ 嗱， 你話我覺得全民派每人800元， 因為你去住咧，就我照顧咗嗰啲呢個住宿業、酒店業。 嗱，唔係佢可能就話 我會唔會為拎咗個800元特登走去花蓮住一晚咧？ 係咯， 咁你住喺台北市嘅，你咪走去上去圓山度住一晚咯。 係啊，咁我會唔會咁樣走去住一晚？ 唔會噶嘛。是不是你不会说即我在台北市 所以即为什么是偏列得个20亿那么少呢即根本就是即做场戏做场 show、以这个去掩盖其他大的不过就算大的讲了晒得个600亿都是150亿香港港币150亿 不是 喂其实真的很少的 那你 看看你看看侵侵一出手屌你每人1000元屌你一个月即不是一个月每人1000元抵香港每人10000元喂，失業再另外再俾，喂呢啲先系大手筆，呢啲先系惠及真真正正 惠及每個人， 即系刀到就肉到先得噶嘛。屌呢啲咁样唔家產都唔知多謝你好唔多謝你好，我又要入住， 同埋你又因應疫情，喂依、這個疫情你仲飄人到處海係咪啊？咁依個真係唔知喺依個構思依個抵用券。 你唔係呢個編劇好嘢啊！呢、這個編劇好嘢、啊， 即係20亿佢都冇諗住你，可能都係用到2亿嘅啫。 唔係啊，上一次用咗嗰個所謂上一鑊6月16日嗰壇嘢，喂嗰、那個效果已經唔好噶啦。只不過你而家即係換湯不換藥咁，然後就再整多劑，那個銀碼 大啲。 大啲，同埋咧嗰個範圍又大啲，所觸及嘅行業又多咗，係咁多啫嘛。 咁、譬如， 但係都係冇人用噶。 喂，譬如我喺台中，我唔會為咗你嗰八百蚊，我就專登係就喺台中揾個酒屋企住酒店， 同 埋你八百蚊。咁我可能我租個平嘅三百蚊， 唔係 嘅房嚟攞你八百蚊， 冇三百蚊。 唔係最攞命，唔係最攞命就係嗰八嚿水，你抵消唔到嗰個酒店嗰個洗費啊嘛。係 咯， 係咪先？个酒店我都冇得， 所以而家酒店衰极啊，屌都唔系话平到咁离谱噶，系嘛？佢都要维持维生噶，大佬啊！ 你我当你五百蚊，六百蚊呢个房租啦， 系啦， 系咪你攞佢八百蚊？嗰八百蚊冇得挤落去个酒店度用噶嘛？系咪先？咁你自己揞荷包揞咗六嚿水去住酒店先，咁啊攞八嚿水废纸咧。 喺翻嗰间餐厅，喺翻个酒店嘅餐厅嗰度帮衬二百蚊。 二百蚊唔知食到啲咩餐喎、啊？ 餐厅自己推个出嚟又当一个夜市。 咁其实最主要头先谢工又讲咗重点。啲人唔會為咗一百八蚊就專登去旅行。你去我不嬲都想去旅行嘅，我就順便攞嘅啫。我唔會為咗一百八蚊專登去旅行噶嘛。 冇個吸引啊。 係啦，咁變咗嚟講，你本來依人要去嘅，我就不嬲要用咁多錢嘅。 我唔會 話為咗一百八蚊， 我唔會貪呢八百蚊，特登走去老遠喺台北坐車坐台中啊南投或者去花蓮， 係啦，咁所以係所以完全同紓困無關嘅。我要去玩，我呢筆錢一定要用嘅，我唔會因為你八百蚊我就去專登去旅行。 嗱，你不如將啲錢直接津貼落嗰啲旅館度， 嗯。 咁我覺得平啦，譬如以前我住花蓮呢間要 一千蚊， 咁咧因為津貼咗之後咧，我係五百蚊住到啦。 係啦， 咁我去到嗰度住，我去到嗰度住，我必然會幫襯附近嗰啲夜市啊，嗰啲咁嘅餐廳。咁你咁樣係令到啲人多咗去旅行，咁你嗰個附近周邊嗰啲 商圈 你先至能夠活動噶嘛？ 好多時都係咁啊！嗱，啲集團咧就搞呢啲咁嘅 promotion 咧、都會噶，係咪啊？譬如舊年即係11、12月咁上下時間咧，我老婆咧就好瘋狂咧，咁就走去嗰啲商場度買嘢，因為佢消費咗之後幾多錢之後咧，就送咗50蚊呢個餐飲券，買消費2000蚊送50蚊餐飲券，咁跟住咧又有折頭，有呢樣嗰樣，咁仲要唔係喺淨係呢個商場度食，你喺屯門消費咧就可以喺荃灣，可以去大角咀 同集團得啦， 同集團嘅消費又有50蚊。哇，即係一樣啫嘛！如果你 吸引 過啲抵用券，咁如果你頭先我哋個構想就係話，如果咧你係去住酒店嚇、本國籍人士入去住，平時嘅房價打個六折俾你入住，第一佢享受咗啦，已經即係明明咧。我只是夠錢住啲三星級，不如我就用呢嚿錢住啲五星級酒店，享受下呢個先。咁啊，酒店業啊受惠啦。跟住去到酒店嗰度咧，就俾一扎消費券你。 嗱、 嗯，就 嗱呢嗱，其實即係講咁多廢話唔使講。即係呢啲咧，呢啲咪即係蛋頭師爺諗出嚟嘅嘢咧，始終唔夠商人嗰啲頭腦犀利啦。以前咧，我喺桃園咧，有間係酒樓，酒樓梗係中菜啦，即係蝦餃燒賣啦。你食完啦，佢俾幾張嗰啲燒嗰啲 coupon 你。 係。 咁嗰張 coupon 點樣咧？一張咧就係換凍冰咖啡。 嗯。 一張咧就換一件蛋糕，芝士蛋糕。啊，一張又唔知換乜春。 係。 你可以食完點心之後即刻用又得。 嗯。 你下次嚟到唔幫襯，我淨係攞呢張。呢張咁樣 coupon 咧，淨係食幾樣嘢，我就坐喺度享受又得。喂，咁嗰啲友仔，佢唔會特登嚟，即係真係食呢幾樣嘢噶嘛？呼朋喚友嚟，哇！屌，我有成搭呢啲咁嘅消費券，幾撚好啊？係嘛？食完蝦餃燒賣，佢飲緊凍咖啡，喂，酒樓有凍咖啡嘅，你係咪試過咧？喺桃園啫，嚇咁啊，一杯冰咖啡，咁整件 cheese cake 咁樣，係嘛？喺個露台望住條街咁。唔係咁啲，我啲客源源不絕嘅喎，因為你食完之後，佢又送俾你喎。 其實所以咧，點解你用倒不如用消費券就全民受惠？咁咧，商家點樣吸引啲人嚟？ 佢自己諗辦法啦。 用消費更多，你自己想辦法啦。咁嗱，我翻講啦，我開頭講啦，即係講個乜嘢叫程？點解呢個牽涉到程序公義嘅問題咧？ 嗱， 咁 大家程序公義係 啦，咁即係呢個600亿嘅。我哋睇翻嚟大數，咁咧喺大家記唔記得喺2014年呢個反服貿嘅時候咧？好，咁反服貿嘅時候，佢即係阿林飛凡佢哋，佢講乜嘢？為什麼要反？佢反對，佢點解要反對啊？因為係咧，你一男子通過，你唔係逐項去審議。好啦，依600亿裏面，頭先謝工話，佢哋幾十頁紙，一頁紙你平均就講緊幾十講十幾億，十幾億。如果平均嘅，我講平均十幾億。喂，你細項喺邊度？你喺邊度用？你比較大攞我嗱，依個20亿點樣用法？即係頭先講抵用券20亿，你好詳細，你講咗俾我哋聽。雖然我哋覺得咁樣諗法有問題，但你起碼有細則俾我用喺邊度？其他嗰500几亿咧，得個大攞嘅啫。 嗱，佢有嘅嗱，交通部167.7亿，農業委員會又35.6亿，但唔知冇細節㗎。文化部有8亿，教育部又編列咗5.8亿，即係國家通訊又有2.2亿，住民委員會有2亿咁。 每個部門都派審多少咁，但係咧詳細辦法就 審咗之後，佢攞嚟點用咧？ 係啦， 冇講過。 曾經嗱有國民黨有位立委啦，就話唔得，你扣起曬。唔係， 即係到最後可能變咗佢嗰個部門嘅小金庫咯。 嚇嗱，咁佢就唔得唔批，咁啲人咧，啲網軍啊、啲遠軍咧就出嚟講啦。而家600亿，而家我哋水深火熱啦，各行各業，你梗係狼心狗肺，你呢啲真係冇人性，你居然唔批600亿嘅紓困基金那個金額出嚟，好啦。問題就係、是，喂，你啲錢點樣用啊？用去邊度先？你立委係咪應該監察政府？要求政府，喂，你話邊個部門文化部要幾多錢？點解嗰度用咁多錢？定係嗱，我俾咗錢，你自己再去諗。你冇可能咁樣做法噶嘛？任何一個議會都唔會話俾個政府去咁樣做法。好啦，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民進黨仲養咗嗰班咁嘅網軍出嚟，好啦，就追住嚟咬。咁嗱，國民黨亦都唔爭氣嘅喎，國民黨咧冇人出嚟支持翻依個立委嘅喎，仲翻我笑聲講少句啦。 因為我哋政黨協商咗啦嘛。 唔係後期嘅，依個後邊，依個後邊嚟嘅。 支持噏嗰啲冇用嘅啦，係咪？即係嗱。 即係你講嗰個係商後後邊先協商嘅， 逢係一個政府咧，一定係趁你病就攞你命。你香港政府一樣噶，係嘛？嗰、那個乜撚嘢警察嗰啲乜咧裝備預算，冚家產咪擺喺度咯，係嘛？你要嘛就一男子通過連埋嗰10,000蚊，唔要嘛冚唪唥都冇撚要，係嘛？咪就咁咯。嗱，逢係政府一定係冚家產噶喎。 你如果嗱，你要反對黨，你監察政府啊嘛，你唔係為佢背書嘛。是嗎？你而家無意通過，你乜嘢都唔使問佢就通過。嗱，不單止呢個係民進黨嘅問題，你國民黨都有問題。點解你唔堅持呢？呢筆錢一定過硬嘅啦，唔會因為你國民黨反對過唔到啊。咁點解你唔要求你做翻你應該做嘅嘢？你堅持立場，唔該你攞你嘅細則出嚟，你啲錢喺邊度用？你點樣用？幾時用？你交代清清楚楚啊！是不是啊？點解你立委 國民黨識得咁做就唔係叫國民黨啦，係嘛？ 哦，咁樣。 屌，嗰個叫做唔知咩黨啦，大佬啊！我哋係謙謙君子嚟嘅，喺呢個疫情咁嚴重嘅時候咧，政府編列咗個600亿，咁我哋好。 唔係你咁支持， 我哋唔好語文。 你咁支持呢個民進黨政府，我使鬼下一屆我都繼續選民進黨啦。我點解選你國民黨咧？係咪啊？ 我哋唔好語文為敵 咁我喂，我就要同民進黨有區別啦嘛。民進黨去嗰啲。嗱，冇呢個程序公義，佢唔會逐條攞出嚟審議600亿，佢唔會話每個部門這個文化部點樣用，你攞出嚟審議，你咩農委會你點樣去編列，你攞出嚟審議，你程序公義嘛？你林非凡你反駁服務嘅時候，你民進黨自己都攞出嚟講，我要逐條審議，點解起呢度600亿？阿謝公又係少錢啫，但係呢啲錢係唔少㗎，呢筆錢。 600亿其實就即係。 在台灣來說可能 是大筆錢，如果在香港看屌百零億，屌你真的隨時都洗到香港政府。好啦，下次再說。